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各地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向当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和太阳像表示了敬意。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前摆放着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的花篮。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部队、平壤市各级机关、企业、工厂、学校等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篮、花手和花朵。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以自己的名义敬献了花篮。首都平壤各处和各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和太阳像，也有人民军部队、机关、企业等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篮、花手和花朵。劳动群众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和太阳像鞠躬致敬。